一罐可乐，突然间消失自觉。 高登文学网络创作。 我就係拍完太河啦，咁今年呢就咁啱咁好彩啦，有本书出啦，咁就叫后香港小男人网上日记。 真係师打嚟嘅今次， 咁都话游戏上嚟嘅。 大家好。 游戏你嘅新、Hello. 你嘅新作系咩呢？可唔可以讲嚟听下？ 我嘅新作系七年后我再遇上雨伞的主人，系一个纯情爱情故事。 另一位嘉宾呢就系喺呢一个高登港股台上面呢写鬼故事都好出名嘅。就系容才卿。 Hello, 大家好。接通了来自阴间电话，临尾嗰两个礼拜我系讲到我翻屋企都要写，因为我份工太得闲啦，一得闲多嘢谂，系啦，咁样多嘢谂就成日写嘅。 其实你全名系咪张神了不起定系张神啊？ 应该系张神括弧多多了多多不起括弧。 你全啊？ 源于就系嗰时我真系行年宵嘅自己。咁行年宵嗰时咧，我无端端见到我年宵长方形咁几个入口咁样啦。我同隔篱个 friend 讲啦，喂，如果封咗佢，嗰条友揸住把日本刀。 另一个唔使讲啦，夫子玉出啦。既然有张神嘅话，当然有佢拍档喺度，就系蒋薇啊。 Hello， 大家好。 呢个兄 系啦，万丈兄就系阿孔明啊。 系好明兄， 你好，大家好， 主宰晒成个世界， 系啦，冇错， 男神啊嘛， 男神系啦， 系， 但系而家个名唔系男神啦，因为 稍微 个名咧稍微改咗，叫做南骨子， 系 ，hello， 前上帝系嘛， 前四样系为咗游戏嘅啫嘛， 哇，OK 噶，我做得呢个网络文学 好 版，我系接受到新嘢嘅，即系我觉得 系去广播台啦，咁你会个九万几个故仔？ 睇晒噶，睇晒噶， 我老板嗰阵 时。咁我哋咧而家咧好欢迎咧，今年咧摆咁多资源去到推广网络文化嘅一个咁有心嘅后生仔， 封老总 嘅一个年轻人啊，封老总就二代啦。嚟紧啦，系啦 ，Chris 帮阿黄。 网台大典专题节目，网络小说系列，拍完太河、游戏、容才、张神、蒋薇、孔明、蓝骨子。Chris，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淡同你一齊反萬大聯。 好啦，返返嚟第二節啦，咁即係頭先就略係咁以屌下屌嗰啲球迷啦，即係都了無新意啦。我今日開個新話題。費格遜呢，即係對於我哋反萬嘅巴打嚟講呢，應該係即係一個集體嘅回憶，同埋一個我唔知係咪叫宿怨啊，即係宿怨啊，即係好似 宿敵啊，係啦。 宿敵之餘仲有一個好似你永遠都解唔到嘅一個結啊。因为佢已经死咗啦，即系佢已经对唔住。 即系简单嚟讲，咪以前TVB 啲武侠剧咧，你追个坏蛋追到佢山崖，佢老尾佢跳，我冇仇报、啊，即系嗰个感觉系当佢话宣布嘅时候，我第一个感觉跳出嚟就系咁咯。 系， 即系就系我追个奸角追到佢天脚底咁样，去到崖边，你冇得走啦啩？佢转身就跳咯，Holy 咁，即系嗰下咁。 你好似有个提议啊 ，Peter， 即系你有个讲法噶 ，Batman 嘅讲法。 哦，咁你蝙蝠侠一定系需要呢个小丑噶啦，系咪先？冇咗费格逊，的确系冇咗个目标嘛。当然佢搵翻莫耶斯翻嚟都啱嘅，爱华顿啲都系扑街噶啦。对于我哋嚟讲嚟讲， 都系同时速 敌噶。但系都系个级数争得太远啦，系咪先？ 即系等于你睇开 Dark Knight 系小丑，咁你突然间换咗个兵出嚟系争啲嘅。 换咗稻草人都争好远啦。 哦，争我 呢个其实莫耶斯都系稻草人嚟嘅啫，系啊。 其实点解我想开呢个 topic 咧？就是、因为我心里边有个好空虚嘅感觉啊。上个礼拜睇小云师嗰场。因为咧，我惯咗咧睇波以嚟都系睇费格逊大曼九嘛。咁费格逊啲嘴脸你知几閪噶啦，即系 想打爆佢咯， 系啦，即系不论佢领先定落后，佢个样都系好黑你。 啊唔系，佢落后个样我中佢好中意睇嘅， 系啊， 你觉得好嗨嘅咩？ 谷到块面关公咁咧，系好睇，绷紧晒咁样，好好睇噶嗰阵时系。 但系我调翻转唔系，我睇佢落后嘅时候，佢谷捻住道气咧，佢又唔死嗰下，我系嬲嘅，即系 佢赢得翻嗰下嬲啫。 系啊，即系我每次睇佢，总之。见到佢领先定落我都唔信啊！但我今日咧系有一种咧系非常非常之失落嘅感觉啊！即系觉得哎呀屌，学你话斋，即系追捻到天脚底，去到崖边跳捻咗落去，我屌你老尾啊！未捻完嘅个故事咁样， 咁佢又好似好開心啊，韞韞腳係嘛，上神台咁。成為一個傳奇嘅領隊， 咪好似睇下你之前講嗰一集咁咯，睇下佢過唔過老細。 咪即係啲嘢會爆出嚟，唔係啊？點解佢而家咧會公開出嚟講話？例如有私過額嗰啲咧，其實佢係打定底啫嘛，即係有啲少少少 係 嗰啲， 即係等於李鵬咁樣開始寫回憶錄啫嘛，原理係一樣嘅。係 啊， 係開始想撇清一啲自己做過話，真係任何壞人去到臨終之前，佢都一定。 讲真话， 唔系讲真话，佢系想将自己一生人做错过嘅嘢拨乱反正。 嗯， 历史系唔会呃人嘅，所有历史都一样。 嗯， 即系只要你条命够长，即系你唔系话哦，你突然间你一个奸人，跟住之后战死沙场，嗰啲冇得讲。你系原来你做尽一生嘅坏事，到你临终，即系张子强都要喺狱中话俾我听，原来佢即系希望自己一张接凳啊嘛，我睇黄子华，系咪先？即系就系嗰个原理啊。 系啊。 Okay. 我覺得費格遜講呢件事出嚟，即係講退休之後講嗰幾段說話個內容就係咁啦。 嗯， 開始想為自己洗底，佢唔係為曼聯洗底嘅， 唔係絕對唔係， 佢係為自己洗底。即係我知道我終此一生，我行走咗之後，我需要名留青史， 嗯， 而唔係留有污名，因為我知道我一走咗，我喺曼聯嘅影響力會逐漸減少， 嗯， 而喺曼聯入面仲做緊嘅人，嗯，當然亦都有人會睇佢唔順。跟住慢慢可能會滲著，預期等人滲，不如自己爆。 所以自爆永遠都係即係其實係自保嘅啫嘛，唔係 代表認錯嘛。佢有呢個意味喺度咯，所以我更加嬲咯。我覺得屌，佢已經打咗個底啊！即係到時如果有人再爆嘅時候咧，變相佢好似係啦，就好似冇咁硬啦咁樣。所以我有一個好重嘅失落感咯，即係我唔知道即係在座包括 Kenny 啦，即費格遜喺我哋睇波嘅生涯或者心目中咧，係一個乜嘢嘅？地位啊，即係講緊個地位，唔係講，即係講緊係，其實佢佔咗個好重嘅比例，即係我諗各個反曼巴打都係，即係今季我哋可能啲人會話，唉，你哋自嗨啦，你覺得莫耶斯嚟到曼聯會撲街，其實呢個唔係最好嘅結局嚟嘅，最好嘅結局其實應該係 手印受人， 係啊，手印受人，我哋其實失去咗呢個機會。 你有冇諗過其實莫耶斯撈半季唔掂，費格遜會復出咧？ 我覺得唔會， 真的唔會， 我一路都排除呢個可能性嘅，因為。点解我自己分享啦？点解费格逊会退休呢？咁其实即系有人讲过，就系因为波连奴嗰啲翻嚟啦，佢觉得顶唔抱啦，都搞咗廿几年啦，即系亦都廿次联赛冠军，超越咗利物浦，欧联嘅纪录其实你俾多佢廿年，佢都未必追平到利物浦嘅。咁，佢就费卵事搞啦，即系呢个位置退落嚟。 最靓 咁 啊， 为自己啱啱啱啱， 佢梗系为自己啦， 为自己 佢最靓啦嗱。奪冠次數多過你利物浦啦，即係由差咁遠到過曬你啦，歐聯贏過啦，咩，都該贏嘅都贏過啦，我最靚走噶啦，李莫耶斯老實講係叫做我陰點你，但你搞唔好我唔會出嚟保你㗎。 係啊，佢更靚啊個位，即係話哇你睇下佢唔係垂簾聽政㗎，係 啊， 所以我覺得佢其實就唔會出嚟嘅。 你唔到閱兵都見唔到江澤民啦， 唉咁啊真係慘，我啊真係好想費格遜帶翻曼聯幫我哋贏翻一轉啊嘛，係咪先？ 好難啊， 真係 好問水，因為佢為咗咁樣就上神台咯。其實即係越閪同越撲街嗰啲人咧，即係你越難去擊破佢。 係㗎， 因為點解咧？佢哋去翻嗰個理論就係阿肥 Sam 講啫嘛，個地球係圓嘅，即係去到最後咧，佢都兜得到嘅。 係噶， 即係佢幾閪都好咧，佢都係兜翻轉頭，或者揾一個最靚嘅位俾自己落台，亦都揾一個最靚嘅位咧，令到自己永遠上神台。所以我就話心裏邊心靈有一個咁樣嘅空虛，即係我有諗過就係曼聯就算今季撲街冇歐聯，甚至乎再差嘅成績，其實我都唔滿足㗎，因為其實更加證明到費格遜原來好撚掂咯， 係啊，因為你知道 好嬲， 費格遜開始去賭馬噶啦嘛，買馬噶啦，即係佢唔會再 奧運做 friend， 係一定啦。 咁買奧運都 有 呢個原 因，都係一齊買馬啫嘛。 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我真係 有諗，有諗過。 係啊，俾出 你作為你唔好諗乜球隊，你作為一個公司嘅管理都係㗎。即係譬如我認識有啲人係。其實佢未必去到嗰個崗位嘅，但係因為佢原來佢對車好認識，然後個老細係買好多名車，但其實佢淨識買嘅啫，唔識保養，唔識維修。咦，你識啊 ，Peter？ 嗯哼， 喂，咁你幫我嚟做 GM 啦。 哦，好 ，OK。 咁跟住之後，喂，今晚我收架車，喂，你幫我聽聽副計啊。佢唔使你 office hour 做啲乜嘢，所以奧運過到去佢唔使點樣踢波噶。但佢話俾費格遜聽，嗱呢只馬個血統唔錯，嗱 poker 應該點玩係。 咁樣買佢嘅啫嘛，我即係我自己一路都覺得係買奧運嘅原理係。 你有冇同 Kalina 咁樣講過㗎？ 唔係，我不嬲同傑玲唯一槍口不一致嘅就係 奧運。 我哋都係啊，我哋個個都 係啊，我唔得㗎，即係你、啊、你點都冇可能，你唔係話過咗堂就可以翻嚟㗎嘛。 嗯， 你總之你踢過利物浦嘅，我覺得你就唔可以踢曼聯。 誒、呢、這個當然係，呢、這個當然係啦，但係我都有略略講過下，我覺得我都有個底線嘅，就係、是、如果佢肯道歉。佢屌柒翻曼聯咧，我係可以原諒佢，但係 which is 呢樣嘢係唔會發生。 冇啊！你見佢攞牌嗰下好開心啊！ 同埋佢講嘢都好似曼聯名宿嘅。 佢係 係 啊！ 呢句真。 逢有曼聯有咩事，佢而家都出嚟講幾句啊！ 唔係，佢利物浦都講喎而家。 咁啊，真係冇嘢。 唔係利物浦講就冇人睬佢。 佢講，我哋都會屌鳩佢噶嘛。 咁佢講嘅話，咪開始唔講咯。咁不如咁啦，就當我收山之前我係曼聯，咁我咪曼聯名宿咯。咁樣講。 佢真係好似 全部都係曼聯名宿。 係，咁絕對係啦，贏過英超喺利物浦冇贏過。 幾開心啊！嗰個 幾撚型啊！ 唔係，即係正如我哋節目之前都有講嘅，踢親曼聯嗰啲人咧都係黐撚，即係一入咗曼聯個體系就黐撚咗線 咁。咪有少少嗰啲叫做宗教狂熱。 係啊係啊係，我哋有講有。 你要入得嚟，喂，你知唔知你要真係崇拜我？仰慕我，所以咪当年咁样一对杯飞落去碧咸度，碧咸都鹌鹑咁走啫。 嗯， 你一定系你正常人，我搵紧嘅钱，我如日方中。 嗯， 即系唔系话我一定要交卵屎，要公告天下费格逊有几多，但系未止过个反应鹌鹑到咁。 嗯， 即系我明白你可能咁样叫有品，但系你我唔知啦，即系睇下碧咸第日会唔会出回忆录。 好彩老婆醒嘅啫。 但是你又不要忘記費翠不嬲不追他老婆 其實碧咸那個有一個對比的就是剛才你說入侵曼聯都會黐人了線的、嗯、其實不是的有一個人我很尊重的就是迪維斯、嗯、迪維斯就由頭到尾臨走那陣都走完都再屌繼續屌 但他又不嬲都鳩屌開 的不緊要啊但是個問題是他屌曼聯最走去曼城即是這樣東西這個就是這個態度是相對上少 咯我認識過麗水是叫喪狗的即係佢咬你都不日子，仲要揈啊！即係你咬唔放唔緊要，唔放仲要揈嗰只。 佢個樣都似。 係啊，即係佢如果佢套咗落去香港古惑仔個角色，一定係。 嗱，我哋預測下，我哋成日都預測啲曼迷啊，或者曼聯嗰啲回應咧，我哋都頗準嘅。你覺得好啦，到季尾，假使間莫耶斯攞咗一個唔係咁理想嘅成績，班曼迷啊會點樣去講？即係或者頭先提到費格遜啦，即係佢哋會點樣去鬥咧？頭先 佢實會話讓賽今年係咪休息一下，又係呢啲咁嘅説話嚟㗎啦。 睇下點，即係我覺得睇個時間會攤幾長咯，應該就係典型金句㗎啦。 嗯， 口裏説不，身體佢很誠實。嗯、即係你口入邊就話撐曼聯，但其實個身體上你開始揾第二啲 技術 㗎啦。我覺得、嗯、即係你一定會有。某一大部分人咁做， 嗯， 因为就係大家都知道 Gary Hunter 嘛，咁、嗯、你就会自然就会褪㗎啦， 嗯， 咁你个力量就会减少㗎啦， 嗯， 到时我经我哋呢个节目就冇得做㗎啦，即係原来佢哋啲人已经唔多啊。 晚晚太開心咁做又唔係幾好㗎嘛先屌係咪先。 唔係實在未即係未到季尾其實已經有呢個現象出現啦。 真係咁嚴重 有即係好多曼九已經話欸冇費翠唔睇啦唔使睇啦今年冇輸緊啦我哋。即係好得意佢哋已經係。 佢因為包咗底線㗎嘛。身後身㗎嘛即係你有退路俾自己。 係 即係我講定先。咁你到如果今年真係應驗嘅，咪話俾你聽。嗱，我有遠見啊，你接撚咧，即係咁樣啊嘛。如果唔係調翻轉，真係得咗嘅，我哋謙虛，你識條春啊，即係可以就係地球係圓嗰個道理係唔停噶嘛，可以。所以我覺得你真係我，所以咪就話我希望佢季初係打好。 係。 但難啲個賽程點打得好啊？ 即係嗱，因為我覺得都要牽涉真係個運氣，因為你叫做嗱、你熱刺又開始甩皮甩骨啦， 嗯， 跟住之後你車路士多摩連奴大家會有希望啦，雲加而家開始亂咁報價啦， 嗯、 你個季前係太過混亂啦， 嗯， 混亂當中講真， 嗯， 技術以外嘅層面就真係同你講混啦，係、 嗯。 咁你如果有運，你仲可能食得個水味魚韻嘅話，你可能頭段都仲好好嘅。 嗯， 唔知㗎，即係正等於第一週聯賽，我雖然冇睇，但係聽你哋一路講翻呢場波， 嗯， 都係啫嘛。 嗯嗯， 你個運氣在於咩？在於你個對手個運氣弱啊嘛。 嗯、 你個對手唔利用自己嘅話，唔、利用自己本錢，呢、這個就係運氣啊嘛。 呢、這個亦都 係 曼聯咁多年攞冠軍原因咯。 呢、這個都 係運氣係咪先？ 同埋咪裝腳多咯，佢啲地區裝腳多啊嘛，個個都自己人嚟嘅，適當時候又褪三分 兵。 个地区庄脚反咗面系逼害得好犀利嘅，你记得坚尼啊？ 系 啊，系同费格逊路插噶嘛，跟住而家咪插到英冠啦，好似冇得教添啦。 系啊，唔系，所以咪就系话，又系因为费格逊嗰个地位，原来 无论你系曼联有几多功臣。到最尾同費格遜反面，咪就係多垃圾抌咗佢咯，掃出街咯。 屎棚去邊？ 係咯， 唔係呢啲咪我所講避孕套理論咯，即係費Sir對球員嚟講，即係對。即是嗰啲球員咧，只係避孕套嚟嘅啫。 我係攞咗避孕套， 係專登攞咗個避孕套噶嘛。呢、這個送俾刁曼牛可以。咁咧，點解係試佢避孕套啫？就真係用一次嘅啫嘛，你唔會用完再用噶嘛。即係佢每一佢啲人話， 甚至有時有啲人唔用添。即係你明？ 哦，咁佢都 係攞嘅咋，保險啫，未必用嘅。喂，係嘅喎，即係都係嗰句買奧運啫嘛。你買翻嚟，你真係用嘅咩？未必用㗎。 都冇撚用過 啊！係啊， 咁佢貼埋贏好多，你唔知啊嘛。 有時係零次 㗎，唔使咧，入一球夠啦，奧運 係啊， 一球 咁啊，係一球。 喂，課思一下嗱，我哋雖然話費亞遜走咗，心裏邊有啲空虛啊，咁但係我哋其實一路都望住曼聯今年撲街嘅機會相對上會高啊，係咪？咁我真係想問一下大家，其實即係撇除我哋情感，大家覺得今年曼聯有冇頭四位啊？ 咪獅子，你成日話佢降班誇少少嘅， 唔 係一隊波沒落咧，首先係令佢哋冇得打歐洲賽先。 嗯， 依個係惡性循環。你睇 斷咗佢，斷咗啲財路先。 呢幾年斷咗真係好辛苦，都未去到沙翻上去，好緊要。冇歐洲賽打咧，佢間球會啊真係踏入呢個落沒落期㗎啦，係。你覺得佢有冇歐洲賽打？ 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仲有嘅， 仲有啊， 但係就未必攞到冠軍。我自己覺得啊，即係佢未知，因為除非我唔知你啱開。开季你未知道嗰啲中游球队个影响力可以有几大， 呢、這个好紧要。 即系因为呢、這个唔系单乎曼联自己莫耶斯有冇斤两咁简单， 嗯， 系中游球队佢哋又点睇曼联系咩一回事呢、嗯、即系嗱，第一地区庄脚仲肯唔肯让分俾你呢？ 嗯， 系咪先？喂，呢队唔让三分，嗰队唔让三分，埋单计数，你原来就系差我五六分嘅咋？ 嗯， 即系咁，我觉得你会首先第一件事系影响个冠军。 嗯， 咁但系你话可会唔会严重到褪到落连欧霸都冇得打，即系啲六七名嘅位置咧？我觉得就真系要睇多一段中游嗰啲嗰几班波， 所以我觉得史云斯系一个开咗好坏嘅先例。 系啊， 系啊，如果你赢到佢咧，佢其他佢啲同级球会咧，佢对住曼联都唔使惊你。大家用個心出嚟打咧，曼聯真係未必贏得咁輕鬆。 其實因為我計過一個粗略嘅數，估計啦嚇，今屆如果要贏英超咧，我估計就係90到93分左右嘅，即係你86分到89分咧都有相對困難。 我又覺得又未必咁高啊，因為我覺得今年比較平均咗少少，競爭大少少咧，因為大家都亂，所以反而會覺得可能一枝獨秀嘅場面會出現。 可能我就寄望大啲就係曼城同埋車路士，我覺得佢兩隊放力，好快會放出嚟，所以佢哋兩。对，最后会斗最后，咁结果欧洲赛，即系你头先讲实力近咧，就变咗喺欧洲赛嗰度反映啊。如果讲欧联咧，我估即系今年73分以上先至有机会打，先有机会打欧联。咁我又会谂一个问题咯，嗱，你计73分，你计数咁计啫嘛，即系换句话嚟讲，佢大概系有要失差唔多成40分， 嗯、 即系佢先至有呢个危机。咁40分即系换句话嚟讲，系讲紧13场波 差唔多 左右嘅分数。咁、究竟有冇？13场波，曼聯係可以咁失分咧？就頭先啊 ，Peter 你講嗰個啦，即史雲斯，即史雲斯佢開咗嗰個壞嘅先例。嗯、其實我最擔心一樣嘢就係咧，嗱，因為咁嘅，莫耶斯佢帶曼聯咧，我肯撚定啊，佢歐聯好撚快就出局噶啦，好撚快。雖然而家未抽籤，未定。 唔係咁快出局又唔係件好事喎、 專心打聯賽。 係咯，你可以打幾條戰 線。我希望佢入到淘汰賽㗎。 嗯， 因为你入到台上两边战线，对于莫耶斯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考验嚟嘅。 系、 喂，你识唔识打？即系真系唔同玩法啦。 佢都冇捻打过欧洲赛。 系啊，喂，你到时夹埋啲足总杯，嗱，好老实讲，我系莫耶斯，我会咬底。我第一年点都揽杯仔嘅。 系， 即系揽咗啦。 交代啊嘛， 扯佢盾啊， 扯盾唔好计，真系唔好计，一场定生死都唔好计。我几肯定，你联赛杯你都唔敢怠慢。好啦，当你所有杯赛都唔敢怠慢嘅时候，你度力就咁多，人又冇乜点卖。肯過嚟嘅又唔多，好啦，你揸住原裝正版咁樣行落去，你行到幾遠呢？最好中後段先斷，三月到係。 咁啊，一斷就斷撚曬啦。 係啊， 即係走翻阿仙奴。 係啊，一坑落去就暈啦。 你一入到三月到嗰啲咧，即係歐聯又打到分組賽，跟住之後又俾你可能入到八強，你唔使噶，你好簡單啫嘛。你過唔到八強，你都唔收貨噶啦。對於曼聯嘅球迷， 係 係咪先？好啦，咁然之後跟住你嗰啲足總杯最好俾你入到四強。 係啊，你有等佢有過於大嘅幻想咧， 你越俾機會佢多嘢諗，佢越唔諗唔掂， 就阿仙奴 爆翻自己。 冇錯， 係啊，喂， 我調調先。如果我冇嘢揀，我得啦。誒、哎，我知道我集中淨係打呢十九隊波，佢可能仲好啲。 嗯。 突然間殺隊 PA OK 俾你，可能你都諗爆你嘅大佬。 PA OK 唔易打㗎。 就係話咧唔易打，但係就係要諗爆你。你點諗啊？ 同埋 咁你又 同埋我諗一斷又會斷幾邊先啦、啊。 係。 一斷斷，即係佢個壓力一嚟咧，佢一亂就 係啊！即係十三腰，而你以為 點解我分析同大家唔同咧？我諗多一樣嘢嘅，就係咧，我覺得佢哋 handle 唔到歐洲賽，係講歐聯嘅啫。我好想睇佢踢歐霸，而佢踢歐霸咧，托你話齋咧， 又一定要 攞個杯， 又一定要搶， 又一定要搶。歐霸仲撚搶，歐霸講緊淘汰賽有32。 喂，補充一句，我記得我莫尼斯試過一次愛華頓第四入最、第二季， 對維拉利爾， 跟住就賴病，跟住賴病，第二季之後賴病。 2006年嗰次啊嘛，即係攞咗利物浦五個位嗰次啊嘛，咁就點知去到分組賽就英超局，唔係嗰 係 外圍賽，即係變咗都係得翻四隊英超打歐聯。 係啊，係 曬咗位咯， 從來都未試過有五隊啊嘛，諗住嗰次，但係點知愛華頓根本就未入流。不過好又好難講嘅，即係如果你逐隊去稱曼聯嘅人腳，你話佢 handle 唔到，即係爭前嗰幾名，其實真係唔理性嘅，係咪？咁但係又調翻轉講，我哋頭先都講㗎，而家曼聯係打道氣同埋打一兩個 fit 嘅球員啫嘛。 係啊，即係我都話啦，雲貝斯一斷腳， 係啊， 我睇你派咩 D two out two 出嚟打啊，大佬，你有咩打？ 唔係啲人唔肯嚟，已經喺個壞嘅開始啦，係 非常 其實係㗎，佢人唔係咁正常㗎，你要打江山，點解我要陪葬？ 系啊， 系咪先？嗱，好似 C 朗咁啫嘛，之前吹咗季尾又话一定过翻嚟，又话握晒手，又话倾晒偈，又留翻气 流俾佢， 系咪先？又话阴点，又话胜，又话觉得你回流，我见七号留俾你。 其实七号留俾奥运，你知唔知？复出啊嘛， 好拉面啊呢个， 冇可能嘅。 喂，你好简单啫，我系 C 朗唔翻嚟啦，大佬，你、 啊、 你要我翻嚟帮你做救世主，然之后你去攞个 title 啊？系咪先？我解唔会咁做啦。 同埋，我觉得点解今季曼联成日都吹好多人，但系冇人加盟咧？另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哋管理层都未谂得掂，即系费格逊走咗之后咧，嗰个买人嘅系统啊，成、个 process 啊，其实佢哋未 run 得顺。佢哋基本上以前费格逊买人，可能就学佢打电话俾莫耶斯话斋，可能真系佢打个电话嘅啫。 唔系，因为我成日觉得，譬如爱华顿呢啲即系中型班啦、 嗯。 即係我成日覺得，譬如等於我以前做電影咁，我成日覺得你可能拍啲細 budget 嘅戲，500万，你好好拿捏嘅，你可以發揮到淋漓盡致。 嗯、 但我突然間俾2亿你拍咧，你企喺度嘅。 嗯、 即係而家莫耶斯面對就係呢個問題，即係等於我記得我就曾經有個導演我好中意嘅，佢就拍小飛俠。 嗯、 你拍啲細啱嘢嘅啫， 嗯、 即係你極其量你揾 Johnny Depp，Johnny Depp 都話減人工嚟幫你拍。 嗯、 細啱嘢啊，好好睇，提名最佳電影點，一拍鐵金剛第一場戲我一睇即撲街。你 handle 唔到大動作， 嗯， 因為就係你突然間嗰個數字遊戲大咗啊，盤幾何級數上，你諗唔諗得掂呢？係、我明白，可能仲有費格遜後面推背圖， 嗯， 幫一幫你，但係你始終好奇怪，越有人後面感覺係幫你呢，人嘅特質好奇怪，就越想抹甩你嘅影子成自己嘅軍， 嗯， 咁、你呢個對沖你可以做到乖仔啊，定做反叛仔啊？你呢度都諗爆你啦，仲要大波？即所以我睇到曼聯嗰個係會慢慢呢一年係會慢慢跌落去。 其實你睇莫耶斯今次呢、即係出訪呢個亞洲呢，佢講咗幾句說話其實係好發人心省，但可能大部分人都冇留意。佢就話啊，我今次嚟亞洲我先發現哇，曼聯有一間 咁多球迷。 咁多球迷嘅。即佢係從來冇 鄉下仔出聲， 係啦， 佢都幾撚柒嘅真係。 係啊， 即佢要講一啲咁嘅事。 未見過大蛇屙尿。 係啊，佢 exactly 就係未見過大蛇屙尿咯。即佢話：喂，原來咁受歡迎㗎，我從來都未試過。哇，行前行後咁多人蜂擁。 其實呢句嘢最慘唔係你鄉下仔啊，係你冇做功課。 嗯， 即系我要接手曼聯，我要做一個 manager， 我唔知道我嘅球會個規模。 嗯。 即係點講都好，如果又係、都係唔係套落球會，套落一間大公司，呢、一句説話，我肯定有發言人有 BR 入嚟執住你嚟講，係直頭鏟你呢、這個嘢，你點會講得出口啊，大佬？所以你會睇到佢會不停繼續咁樣喺球場以外受壓，嗰、份壓力係絕對大到會影響佢大波嘅風格同成績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 係 好緊要。 我都有個回應嘅，就係、咧、有啲曼聯球迷呢個禮拜就因為佢哋贏咗4-1之後咧，就講就話其實唔關領隊事嘅，即係。 其實球員本身呢隊波嘅質素已經好好㗎啦。 如果入唔關你隊事， 係啦，即係有講過嘅。咁係邊個講咧？我都開名就係我以前嘅老師馬岳。馬岳就話：嗱，呢隊波而家莫耶斯揸緊嘅咧，就係領先十一分攞聯賽冠軍嘅班底嚟㗎。咁樣，咁所以呢一班波本身已經係夠贏冠軍㗎啦。即係佢又係用嗰個戇鳩嘅足球戰術啦。即係佢分析足球同分析政治真係完全兩碼子嘅。唔係嘅，唔係啦，完全兩碼子嘅。嗱，馬岳係我見過我見過啦，即係最聰明嘅三個人其中一個嚟嘅，即係另外嗰兩個，一個就係長毛，一個就係斯洛華。屌，貴斯梗唔撚入流啦。咁佢係好聰明嘅啫，但係佢一講埋嚟咧，就即係黐撚咗線嘅。 即係喺個信徒 係啦。咁我點解要講佢呢一個例子呢？就係、是、想講就係話你睇曼城都係嗰班人，領隊唔同。整個風格整個踢出來的效果 態度都不一 樣，所以大家不要覺得那些慢狗，不要覺得領隊現在是不重要，即又去回那個地球是圓的那個理論。 你看曼城你就知道重不重要咯，換了個領隊之後就即刻清空送爽， 脫胎換骨，完全是那場已經看到給你話到你聽，球員是很受領隊影響。所以我說咯，曼聯嗰啲球迷係真係唔撚識波㗎，佢以為我有呢個班底就好似玩 FM 咁啦，即係 Kenny 幫我去帶一個月，同獅子帶一個月，再加阿 Sam 帶一個月，效果都一樣嘅，因為都係咁排陣嘅啫，都係咁出嘅啫。佢根本覺得咧，足球呢樣嘢咧係同人係冇關嘅，因為可能佢係慢狗啦。即係點解咧？人即係點解我覺得人要講人嘅呢個 point？ 因為人講緊係交流嘛，講係一個 chemistry 嘛，有化學作用嘛，一啲人走埋。一齊做嘢，點解換咗老細同一班員工做出嚟嘅效果會完全唔同，係咪？都係嗰班員工嘅啫，其實就係呢個道理啫嘛。所以嗰班撚樣真係好撚柒嘅，即係我都唔知用咩形容詞去形容。咁我所以就話啦，其實莫耶斯如果而家阿肥 Sam 你講啦，佢場外受壓會係真係會影響佢場內去教波。咁但係究竟佢條路點走呢？其實我都可以foresee到嘅就係、佢好難有冠軍，即係。當然你講話佢有運氣嘅因素，可能會推佢走得更遠啦。咁、但係即係我個人嚟講，我真係唔知道，因為佢成個互動嘅過程入面咧，其實莫耶斯喺呢兩場波咧，佢慢慢咧就建立翻少少嗰啲所謂曼聯球迷嘅信心。 嗯， 咁其實呢樣嘢係好事嚟嘅，即係學阿肥生話齋，咁佢可以走遠少少。 你唔推得高點跌得死你嘅。 係啊，即係佢同埋會有個藉口啊。點解咧？嗰啲貴中嘅領隊會被炒？用學神做例子啊、喂，屌你老尾，第一場你已經輸。 唔係、 第二 例子係真係同阿費格遜攬頭攬頸睇波啊嘛。 啊，咁嗰個當然係啦。 我點鳩你咁樣做利物浦領隊唔撚係啊？ 系呢、這个先系死因， 呢、這个先系死因， 呢先系真正死因。 系咯，而我都唔明点解佢可以做英格兰领队，我真系唔明 白。紧要啦，我不嬲都唔中意英格兰。 冇错，我都系算系有恩熙嘅事嚟嘅。 系啊， 同埋莫耶斯系会，我谂嚟紧嘅日子里边系会面对摩连奴啊，不冷停咁骚扰佢啦，即系不停喺精神上面骚扰。 摩连奴呢下真系 好犀利啊！ 唔系摩连奴， 其实根本都唔想要朗尼。 摩连奴系嗰啲成年人嘅手足口病嚟噶嘛？ 点解咧？ 即系。手足口病因為是得細路先有嘅啫，但係我而家成日都講，即係個社會，我哋香港社會都係有手足口病噶嘛。你睇嗰個好假嘅肥仔就知啦， 係咪先？ 你好多嗰啲大大力嗰啲都係噶啦，係咪先？好中意講力嗰啲都係噶。你係出即係齋講唔夠，出手出腳。其實摩連奴都係噶，手腳就係佢大兵啦。 大兵 到最強係用把口，即係維斯教你拳腳腿三絕。其實維斯最強係用口啊。我口爆你，我爆硬你嘅，即係摩連奴嗰啲心理戰係好強㗎嘛。 好撚強，其實我唔覺得佢。 你諗下摩連奴對住當年戴車路士，佢點會對莫耶斯出口術啫？屌你都未入流， 哇！啱啊！ 嗰陣時已經係用一種鄙視嘅目光嚟對你，佢今日唔會因為你帶曼聯而尊敬你㗎嘛。 當然啦、 啊。係只會更加。你啊，你啊， 啦， 系都费事讲啊，即系会变成咁啊。咁你谂下，当你一个人腹背不停咁样受压啦，唔好话敌压啫，你个人真系少啲 EQ 嚟到头。即系但莫耶斯系咪咁高 EQ 嘅人咧？我唔知。 嗯，系睇睇下啦，我哋直 播。今季真系要好好睇。 同埋你就系睇季前热身赛，佢咪输咗好多场。 系， 其实嗰个压力就已经好大。其实季前身材咁大压力咯。 系啊， 你去到季中真系打真军师，真系未必 handle。 沙瓦迪级你都搞唔掂，真系。 沙瓦迪级嗰个就喂泰国队好嘢嚟噶 ，OK 噶。喂，不如咁啊，又调翻转，即系想问多一两个问题，主要问阿肥 Sam 啊，我想。喂，你系环游个世界啊？ 系。 你我想问呢，喺个过程虽然嗰阵时系世界杯狂热啦，但其实你觉得世界上系咪真系咁多曼联球迷呢？有冇接触呢？或者你喺嗰段时间入边？ 嗰段时间都有，系多曼联球迷， 真系多嘅。 即系嗱，譬如我喺泰国住个年几，咁的而且确曼联啲波衫系真系好鬼好卖嘅。 嗯， 即系嗰阵时都， 我哋叫狗皮嘅呢度， 系狗皮，啲狗皮系特别好卖嘅。咁你同埋相对四围都系有，始终你冠军多咯。同埋我去嗰年。巴塞未算彈得起啊， 嗯， 即係零六年啊嘛， 啊零六年 ，OK， 即係你都係零六年嗰年歐聯贏阿仙奴，跟住之後嗰幾年咁樣美斯爆出嚟，先至叫做巴塞多翻啲人， 嗯， 咁但係整體上我都覺得曼聯係多嘅，同埋可能嗰次我一一年去睇歐聯決賽啊嘛， 嗯， 我個心最涼，卅幾年嚟我心最涼就係嗰一日咯， 分享下喂， 哇，巴塞對曼聯喺英國踢， 嗯， 喺 温布萊 踢。嗯，去嗰程車係衰嘅，我話咧唔係淨係香港啲嗰啲球迷係咁嘅，英國嗰邊都係嘅，一喺 underground 唱曬歌，喺度喐啲巴塞球迷。咁你啲巴塞即係西班牙人就熱情啫，但唔係俾你任入噶嘛，大佬啊！但最慘你人多，係咁噏係咁噏。我好記得噶，我坐車去嗰段路。我嗰架車嘅車廂咧就八成係曼聯球迷，咁我得個十零個係巴塞嘅球迷嘅啫，咁啊仲要有男有女啊慘啊！你話全男嘅都話同你拼死啫，即係唱歌都唔大聲。 阿楊，我想問你有有冇著咩波衫或者即係支持邊邊？ 我嗰次梗係 我知我意思 真心投注我都巴塞，我睇完我一間講過嗰個睇個操練嘅過程，我咧就知道點解我買巴塞嘅。咁跟住之後一落火車站到站啦，好彩成個月台都係巴塞嘅，成班圍住我門口係咁唱返佢哋巴塞啲歌囉。跟住嗰班即刻粒水，我心諗咦，我好想睇下奇景係咪你哋會唔落車坐到個站呢？結果真係 真係呀， 去到個站，我心諗你冇理由，唔通第二個站都係去到個球場，我問返人唔係 粒水， 粒水， 粒渣，真系假？ 天， 柒卵到咁样， 真系啊！一一年嗰转，嗱，咁嗰次我过去咧，我就真系专登为咗场波过去睇佢睇波嘅啫。咁所以我过到去咧，之比赛正式比赛前一日，佢有公开操练噶嘛。 嗯。 咁我有入去嘅，咁啊曼联操先。 嗯。 咁大家都系半粒钟嘅啫，对传媒嗰啲就，咁啊头十五分钟啊斋跑圈放电套冇嘢睇嘅。 嗯。 咁啊去到尾嗰十五分钟咧就见真章啦，因为你开始手打十一啦嘛。曼聯咧就將個場縮到四分一，即係縮到四分一，咁樣去打十一對十一，即係變咗兩邊邊線做底線，兩邊褪埋嚟，三閘線再收窄啲，就咁樣打直做一個球場打十一對十一。咁我當其時都覺得啊，咦，曼聯都差得幾順喎、跟住之後好啦，佢哋完咗就去到巴塞出嚟練。巴塞都係放電套啦，啲指定麗水動作啦，十五分鐘之後尾嗰十五分鐘都係打十一打十一。佢縮到個場得翻六分一，即係近到而家我哋做節目呢啲位置嚟嘅。 咁突然 打三角， 咁撚型啊！ 係打三角，即係你一見到咦咁，跟住望一望個草地咁鬼靚，咁即係打地波又冇落雨 forecast， 哇！咁梗係瞓身牛巴塞啦。仲要佢嗰邊不停曼聯係高水引你買啊嘛。 係啊係啊係。 咁我得啦，唔使講啦，將個銀包擺出嚟啦。 嗰場係三比一定二比 二比零 二比零 二比零，冇啦， 完全冇得踢啊！ 完全冇得踢啊！尤其是喺現場睇先知道美斯嘅速度可以有幾快， 係嘛？ 因為你有時電視始終可能你又經過 cut shot 啊，或者可能即係跟 pan 啊，你 feel 唔到佢跑嗰個速度啊。你現場你個視線係見曬成個球場啊嘛。 我感覺即係睇電視啊，感覺美斯又唔係真係好快。 唔係佢變速嗰下， 變速即係佢。 平均速未必咁快， 系啦，佢扭你两粒，突然间一弹嗰下， okay, okay. 然之后如果佢真系望空咗就大镬放子耀噶嘛，即系讲慢嗰种讲法就，佢坚放子耀，哇！我记得我同刘建基即系另一个我哋足球评述员啦，喺度睇，哇！冇得讲，未试过速度真系快，同埋咧，你曼联头十分钟佢攻唔到， 抢都抢唔到， 抢唔到，入搵唔到位入之后咧，巴塞一松翻攞翻个节奏。猜你幾板，你自己喺度做馬騮搶球，搶幾都搶唔到，並棒蛙幾下就彈咗去禁區就嚼你，所以嗰次係卅幾年嚟個心最涼。 我想知當其時場內咧係咪好多 各半 各半， 各半嘅， 因為佢賣飛佢都有分噶嘛，佢唔想俾你側中啊嘛、嗯。其實叫中立場噶嘛、嗯，不過咁啱喺英國啫嘛。咁、嗯、我坐嗰邊咧就啱啱兩邊嘅中間、哦，因為我哋叫 broadcaster 嗰啲飛咧，就喺中間嘅，即係我哋都叫眼未望到帕天尼喺前少少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右邊就全部巴塞，左邊就全部曼聯。咁曼聯頭十分鐘咪。叫到百四分貝咯，之後得翻十個分貝都係細細聲講係咪早走啊？ 我想知完咗場之後應該都有股講嘅喎，係嘛？ 完咗場冇乜特別啫，都係拆網，跟住之後曼聯咪好霉咁樣走咯。 唔係，我想知啲球迷啊，完咗場之後啲球迷 球迷就送喪啦。 嗯， 曼聯嗰陣唔係係啊，你講翻我都記得係走先㗎。 嗯， 曼聯嗰班 真係㗎， 85-86分鐘。 唔知點解係 因為西班牙嗰邊就加泰隆尼亞啲旗啦， 係咯， 啲人就咁。咁樣喺度自己搖喺度嗌，即係你認真啲望落去，仲有幾個打茄輪添嘅。西班牙人啲熱情係我哋理解唔到嘅，即係西片啲 pacing 第二場已經打茄輪咗，即係真係㗎，好熱情咁樣著曬背心。咁跟住嗰邊曼聯嗰啲已經開始陸陸續續，你知道冇得追嘅。 唔係啊，我想回一回應啊 ，Peter 頭先講，你話佢哋要搭地鐵。喂 ，Even 如果即係唔係如果即係真心嘅，利物浦半場落後3-0，或者佢即係。去到80分鐘都已經輸緊3粒嘅時候，嗯、其實佢哋係會留低90分鐘唱埋會歌先走噶嘛？ 你點可以將利物浦同埋 唔可以咁？ 唔係啊，唔係啊， 你呢份係好離譜。 三場波講完啦， 我要你 兩戰紐卡素，一戰 AC 米蘭，你明白就係話，即係我中意利物浦嘅原因啦。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你係咬到盡咯。係 啊。 你咬我中意你 唔夠打都咬到， 你咬到盡， 唔夠打都咬到盡。 經典三場波，我自己即係一講就所有你迷都知㗎啦、嗯。兩戰紐卡素同贏 AC 米蘭，半場3-0、嗯，你 call 定揼骨都得啦，係咪先？走得啦。喂，你睇埋落去啊，下半場謝拉特 boom boom boom， 杜迪克救埋個必入波，跟住話有得捱12碼。喂，你係有嗰、那個。我哋即係我覺得利物浦，我覺得你永遠都間唔中就會有呢啲嘢嘅，我一定係舐到你水尾嘅，舐、到你斷 set 嚟色路位置。 喂，呢場我都要講一講咧，同反曼有關。點解咧？佢哋就成日都覺得我哋2005年咧就係苦碌鳩，1999年咧就係熱血反級。即係佢哋自己好撚係狗，呢咪地球係圓嗰個理論咯。 唔係啊，哦，咁你輸輸一球吸兩球叫好咧？喂，我輸三球，我去翻三球俾你、哦。 係啊， 喂。Simple math 唔係唔識啊嘛，曼聯嘅球迷，你入兩球，我入三球，哦，你覺得一分鐘入兩球叫好咧？咁冇啊，我哋都入三球，計埋12碼唔止添。咁你係咪要咁計先？即 係 如果我就係話你，大家係尊重對方，點解要搞到有反曼大聯盟出現咧？喂，你贏得嘅就得，我贏得嘅就唔得，咁得啦，五隻打得啦。係咪先？即係你個道理係咁啊嘛，唔係話邊個先後？你得嘅，咁我當年都覺得你好嘢，即係我都有咁樣講句啊，你好嘢。咁嗰時我對拜仁冇乜感覺，因為香港以前唔係話好多德國波睇。咁、好啦，哇、咁我利物浦，我得我梗係大佬啊，我爭咗未攞跑嘅啫，我屋企自己都叫曬㗎啦。哦，咁你第二日就學你話齋啦，即係我哋當年叫反級啊，90分鐘解決你，你要射12碼低作，哇！咪真係打得啦，都係啊，社會黃天人好佢啦，係咪先？打得㗎啦，入住條褲啊，打得㗎啦。 所以咪話啲萬九撚夠制咯，屌！但係咧，我想講咧，頭先你講歐聯一年嗰個決賽，見到萬九撲街咧，其實我哋所有反萬嘅人共同嘅願望，即係除咗見證萬聯降班之後咧，其實每一次萬聯輸波，哪怕係輸俾泰國明星隊又好， 係 巴塞 特別開心嘅， 其實個感覺都係一樣咁開心嘅。 其實係㗎， 唔知點解喎？ 唔知點解，我嗰支嗱對沙亞迪級，我喺咁啱喺泰國，我就因為做緊嘢，咁啊跟住只係食飯咁裝個電視，跟住我又我同莊姐一齊望多次，嚇屌你唔係嘛？輸一粒啊！哎呀咁受價。忍唔住嘅，即系你忍唔住，即系唔会嗰阵时未完噶嘛场波， 啊、 即系唔会话啊咁睇下咯，睇下会赢，我真系唔会啊，因为你哋都系咁对我哋，我做乜要同你客气啫？打得噶啦，即系都系嗰个原理啫嘛。见到输吓，唔系嘛？ 唔系，但系好得意嘅，即系利物浦球迷或者切尔西球迷都好啦，即系睇捻到输1-0啦，输紧咗啦，即系我哋个心里边系会笑出嚟嘅，但系我唔会去。 打電話俾佢，哇輸鳩咗。 我唔會，我從來都唔會喺我 即係 曼聯 fan 嘅 Facebook 度留言。 係啦係啦， 除非佢喺佢地頭度踩鳩我哋。 通常都係。 通常都唔係佢踩鳩你， 係啊，通常都係佢踩入嚟先嘅。 如果咪都好甚少咁，所以其實即係節目都嚟到尾聲啦，即係有一個總結嘅，就頭先我提到一樣嘢，就係話球迷其實都係球會嘅一部分。 嗯、 即係點解我覺得做球迷呢樣嘢係咁好玩呢，就係、是、當你覺得對波同你有份嘅時候咧，對波嘅敵人就係你殺負責人啦、嗯。即真係一個咁簡單嘅道理。咁所以如果你係嗰支球會嘅一部分嘅時候，咁你一齊去反曼，或者你見證曼聯輸波會撲街，係好開心嘅。你會見到一個對比，就係曼聯嘅球迷提早離場啦，甚至即真係佢會睇波啲球迷，唔係講緊自己口噏噏當被吸掛自己曼聯球迷嗰啲撚樣啦。咁佢去到剛才你說落站的時候、嗯、見到很多巴塞球迷不敢落車喂你穿得起那一件的狗皮即當他們是視為波衫的東西啦、嗯、你左胸的那個會徽你是不是要去捍衛呢、 嗯、 即你是不是應該無論你幾弱勢都好你都要不亢不卑出嚟啊。 但佢未遇過個弱勢㗎嘛就係、 是。係啦。嗱即係點解會地鐵走呢啲嘅呢就係真係 Peter 頭先講你冇試過弱你唔知道原來當自己處於弱勢嘅時候我原來係無力招架 㗎。 所以係幾恨睇嘅雖然個大當家跳崖但係都希望成個字頭係骨牌效應冧嘅。 我而家 mark 緊嗰啲撚樣呢即係嗰啲或者曼聯球迷 Facebook 挑鳩我記嗰啲呢我睇下一季之後睇佢哋係乜撚嘢。 係㗎即係呢一季我覺得好好睇㗎。 好啊咁節目時間嚟呢度啦咁多謝兩位我哋嚴重 多謝多謝。 希望有機會再上嚟。 好好一定會一定 會。好咁多謝大家好拜拜。 拜。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